天耶！漫游会翻天，漫游会翻天，动漫新番，动漫新番，热门游戏，萝莉，御姐，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快乐啊！您在周一的晚上能够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我是许可。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可。这个一周的新的开始，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时间玩玩游戏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节目，来聊聊游戏啊！而且我们的节目呢，不仅是可以听的广播，也是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给我们刷弹幕互动。 没错，那如果你想看到我们这个每期视频的完整回放，就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就可以。另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新浪微博，也叫漫游嗨翻天。OK， 那今天作为第一天，我觉得大家应该玩游戏的时间比较少吧，因为工作量积攒了一个周末啊，到周一都是一个小高峰。不知道今天上了一天班的这个咱们的老朋友小易啊，来到咱们直播间，感觉怎么样？首先让我们欢迎这个小易， 欢迎， 欢迎小易。 Hello，Hello。 啊，小易，感觉这个气色还不错啊，小易最近 啊，是吧？ 啊，今天上班没干什么活啊？ 哎，今天特别轻松啊！ 啊，为什么呀？ 因为周末一直在加班。 哦，所以今天反而是休息一下哈。 对，你等于把周末的班今天先给上了是吧？ 对，因为周末咱们不是这个英雄联盟6周年吗？ 哦， 然后就一直在辛苦的加班工作， 所以 看看要不小易 带来福利了。 对，要不小易是主持人出身的，这话题就这么引出来了，直接咱们今天聊的没错啊。 对，那我们还是来聊聊今天我的工作内容。 对，咱们今天聊的啊，就是小易说的这个撸啊撸6周年啊。在聊之前呢，咱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给大家点击一下最近的新鲜事，然后我们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漫游嗨翻天， 耶！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声，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呢。 欢迎回来，一小段片花之后，我相信你还没有忘记我们啊，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 对，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小易啊。小易在周一的晚上感觉工作状态还不错，是因为周末吧加班把周一的活都给干了啊。小易是不是这个套路？ 必须的 啊，必须这个套路啊。 为了游戏事业而现身啊， 为了游戏事业。 小易这工作很拉仇恨啊，这好多人想去这六周年现场都去不了呢。 啊，对呀，小易的工作何止是去六周年现场啊，他之前的工作一直游山玩水啊，不对什么呀，去每一个地方深刻 世界 啊，深刻体验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风土民情。 必须要忍着，你知道吗？小姨这工作特别不容易，忍，你说她不爱吃西餐，必须要忍着痛给大家去试试西餐。 对，我还特别不爱坐飞机， 对，她不爱坐飞机，必须得 特别不爱出国， 对，她必须得游历到世界任何国家。哎，这个工作真的 特别不爱去别的国家， 特别不爱玩游戏，就是 非常的困难。这个哎，特别不愿意见到这个 明星。行了，别聊了，要不小姨您先出去一下吧。 这个你看啊，小姨这工作还是 不合适。 对，小姨这工作还是很拉仇恨的哈。其实在这个咱们聊今天六周年之前呢，我先问小姨一个题外话吧。 嗯， 小姨，你最近有没有吃鸡啊？ 啊，你是说哪种吃鸡啊？ 鸡肉嘛，鸡胸肉、鸡腿肉、大 健身， 有，对对对，一直在吃。 营养与搭配， 啊、就 是，但现在这个吃鸡还是很难的 啊，是啊， 吃到鸡是很难的嘛。 啊，这倒是。啊、你一般都排名 在吃鸡的路上？ 对，你一般都排名在多少？ 这也一定要说吗？这个 没关系，因为大家都有过， 是单排是吗？ 啊，不一定，有时候都有。啊、 大家都有过一局游戏30秒的这种体验。 对对对，落地成盒。 落地成盒、 哎、 落地成盒。 不要老杠你们这 些。对，看样子最近这个大家还是对这款游戏比较关注一点，绝地求生大逃杀是吧？ 绝地求生大逃杀、嗯、 对。 那你的名次到底怎么样？ 嗯。死活拽不过去了是吧？ 啊， 这一般反正这么说，就是目前还没有吃过鸡。 但是基本都能在前50，其实60， 对 对 对对，一共没多少人啊， 48, 39, 对 、嗯、我那也可以了，你知道吗？一般我都90多的时候下地跟人刚一波，刚不过就死，刚得过就再往后、 哎。但我发现最近真的是就是越来越有很多的玩家哈、啊，把这个自己的套路然后进行一个很标准的分类，就有人他就是喜欢去刚， 对，有人就是喜欢落地刚，而且落大城市刚、 啊，对，一定要找那人多的地方跳， 对，那什么屁事啊、外事就落这种大城市就干。 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个规律，往往这样的朋友也是特别容易落地成盒的。 对，因为你下去跟人刚，咱说句不好听的啊，真是5-5的几率，你没准进这房间就没枪，人没准进你一个大喷子装上一喷子，你说你怎么弄啊？你 就是别人的套路不一定适合自己，人家能刚得过，咱们不一定能刚得过， 嗯、 对吧？ 对， 嗯， 然后呢，其实你说吃鸡的套路，那小易，你有什么新的吃鸡套路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这个倒没有什么，但是关于最近这个吃鸡还是有很多新闻的啊，比如说那个前段时间这个鹅厂出了这个吃鸡的这个掌上的 APP 啊，对对对对对、 哎、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信号，就是鹅厂一共现有的这个三大比较主流的 APP 啊，应该说两个吧，一个是这个英雄联盟的叫掌上英雄联盟，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这个王者荣耀的， 嗯 啊，然后结果呢，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无论是英雄联盟还是王者荣耀，都是这个鹅厂比较招牌的主打游戏， 嗯， 那像吃鸡这个游戏呢，大逃杀就是还没有被鹅厂代理，但是它却已经放出了这个就是这个类似于掌上助手这样一个软件，那其实大家就是很多人都开始猜测，就是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国服的这个绝地求生大逃杀应该就是鹅厂代理了， 嗯， 对，然后这样的话可能意味着它在接下来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赛事运营体系啊，然后包括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游戏推广力度啊，因为这个是这个我们 鹅厂 鹅厂的优势嘛， 生产鹅的这个，对 对，鹅鸡不分家嘛，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最近这个可谓是《绝地求生大逃杀》啊，这个游戏真的非常的火热， 嗯， 以至于很多人都有这种小套路啊。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天发生的资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最近呢 ，CS:GO 是让这个完美给代理了。啊，这个他们呢决定说给 CSGO 啊10名玩家免费，什么意思呢？如果就是说你选择非实名制，那你就要付88块钱人民币。但关键问题是呢，88块钱呢不能带来任何的福利，反倒是呢会因为没有实名制而无法优先匹配，啊，也没有任何其他福利。另外呢，游戏中将不会有影响战斗力的道具出售，啊，感觉这机制简直是歧视土豪的存在。 嗯， 其实就是我的理解呢，就是说你要不实名制，你就花钱买一下这游戏；你要实名制了，这游戏就免费给你。小易，我不知道我解读的对不对 啊？没错，是这样的。 而且进去之后，竟然还有点就是你说的歧视的感觉。 其实 CS 确实是这样，它无非就是一些皮肤了。其实 CS 够 对枪支的这个皮肤啊。 那你要他要有说加个瞄准镜加多少这枪速，那还怎么玩这游戏？本身就是一拼枪，你这枪无敌了。 所以就是看你想做一个隐姓埋名的土豪，还是想、 可以可以，这里边可以。 不，这里边土豪并不能隐姓埋名。 对，这里边真可以。 不是非实名了吗？ 不不不， 这里边你要拿掏出一把枪什么，掏出一个巨龙的传人， 对，它都是可以有这个皮肤效果的，就跟我们平时玩这个王者荣耀是一样的啊。 你掏出一把刀啊，什么渐变色的这大理石弯刀，哇塞，那了不得了啊 ！C9刺刀这种啊， 嗯， 了不得了，了不得 了。那说了王者荣耀，我们就来说说关于王者荣耀的这个新闻吧。 嗯， 据这个一份来自新榜问卷网的王者荣耀用户数据的曝光，哎，现在流行讲这大数据啊， 嗯， 这里包括了一些用户的年龄啊、地域的画像以及英雄的人气度。农药小鲜肉的李白现在是王者荣耀英雄人气排行榜的首位，而上海的玩家水平在全国排名第一，那这其他地域的这个人民就表示不服了。 嗯， 此外北京玩家呢使用坦克最厉害，而湖北的玩家用法师最犀利。 哦， 而真正最坑的要数70后普通女职员，这部分玩家呢青铜白银占比达到了 40%。这游戏还有青铜段位，我都不知道，你知道 吗？哎呦呦， 对，我都不知道这游戏还有青铜段位。 不是，这70后女职员还真的有玩这个王者荣耀的，我以为一般都是90后00后了 啊。人家也要社交嘛。 然后所有玩家的平均段位呢在荣耀黄金五，不知道有没有拉后腿的人啊。 嗯， 最喜爱的英雄呢是花木兰和后羿。嗯，大家有没有想到平时一起玩的某位队友呢？ 我最喜爱英雄花木兰，说实话我现在见的少，我觉得大家最喜欢的英雄无非就两个。 他是应该是主要针对那个这个刚刚说的最坑的那波人。 哦，是这样。 那是因为后羿很简单吧，免费。 对，后羿很简单。对 对，花木兰还得买一下。我最近见的最多的这两个英雄，真的一个就是安琪拉，一个就是鲁班七号，真的多到生活不 能自理。你这个段位应该也不高。 然后还有这个 凯，但是我觉得就是 你知道， 但是我觉得一般就是黄忠和那个鲁班七号挺标配的，就是反正我们俩段位差不多了。 对，我一般也就遇到这些英雄， 对， 是吧？ 黄忠还是挺厉害的。 嗯， 你像有时候碰见武则天啊，就知道这段位不低了。 嗯 啊，碰见什么武则天、墨子啊？ 哎，我还没有遇到过 武则天、 墨 子啊。这些比如说韩信啊， 嗯， 是吧，这些英雄都是段位不低的。 韩信这个英雄真是非常适合这个大神带这个新手玩家， 因为他那个三段实在是他无限位移， 对，而且他特别能 carry 的起来啊。 而且你任何英雄你说你都是甩纸枪技能，他要是那，哎，其实打几能克韩 信，韩信是什么射手还是那个 刺客？打野算是一个。对，哎，其实打几能克韩信， 我觉得 带位移没有用啊，我全部都是纸枪。 我觉得 我点了就中， 对， 而且妲己伤害很高，一套就能带走的，他又脆， 对， 但是他很脆，别人所有人的一套都能带走。 但你韩信接近不了他，他一个心是必晕的，那玩意儿你躲不掉。 对，这个太烦了。就其实像这类刺客英雄都比较怕控制， 对，都比较，而且比较怕那种硬控。 对， 他不怕那种，比如说安琪拉扔个火球控，那不太怕 那种。对 对， 安琪拉那大确实伤害挺高的啊。 但是你也得分喷着人喷不着人，这些大移动起来也挺慢的。 对对对，你得挡住。 对，咱们说了这么多啊，不知道大家这个都玩什么呢？哎，怎么这个咱们这个还有人送礼物啊？这个啊，这个不错啊，这还挺好的啊。这个 互动看不到。 对对对，这个互动看不到。这样，咱们啊先进一小段这个秒懂二次元啊，之前两天呢都没给大家放。咱们先进一段秒懂二次元，秒懂二次元回来之后呢，咱们上半场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今天说的6周年的现场。 秒懂二次元， 哈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月夜桥。今天的秒懂二次元时间，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词儿，它本身会自带一种冷场特效。这个 ACG 界的用词就是无口，聪明的小伙伴们估计已经从字面意思上略知一二了。无口指的就是那类说话特少的人吧？答案很接近喽，江江。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标准答案。无口这个二次元的词汇就是用来喻指那些言语奇少、用词精炼、时常沉默不语的各类人物及其外在的表现。猛的一听，那真的是相当之高冷啊。不过先别被吓退，毕竟作为一种萌属性的无口，它绝对不会是单单的默不作声。事实上它是一系列语，没有需要便不会说话，没有需要便不做表情为核心的外在行为和复杂的心理活动聚合而成的性格特质的综合体。是不是有点绕啊？说人话就是不说废话，不做行走的表情包。再具体些吧，给亲们来盘点一下二次元里高冷萌的五口代表，比如有新世纪福音战士里的凌波丽啦，阳光春日的忧郁里的长门有希，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着眼的夏娜中的黑卡蒂。 此外还有 AngelBeats 里的丽华奏等等等等，数不胜数。看来这类角色还是很受欢迎的嘛。我说了这么多，真是一点都不无口啊。可是无口的角色常常给人带来一种反差萌的感觉，以后遇到初印象很高冷的人，不要急着给人家贴标签或者避之不及，说不定呀，你就会交到一个可爱的萌萌的无口 friend 哦。 好，欢迎回来啊！咱们刚才听了一下这个秒懂二次元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是现在开启了。那跟大家再打一声招呼吧。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我是徐克， 我是李可。大家可以通过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啊。 没错， 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我们老朋友小易。 小易啊，小易再跟大家打一声 Hello 啊。刚才我们其实上半时段呢其实调侃了半天小易啊，再给大家补补课就是说呀，这个小易啊，大家一般一周周一的时候 又来搞我， 对，周一的时候都很累，但是大家注意看小易这个啊，面 容 红润啊，对，眼神炯炯有神啊，这个头型也不凌乱啊，胡须也剃得非常干净，所以我觉得他这一天应该没有太过劳累，所以当时我就询问了这个小易，小易回答呢是周六周日都在加班，所以今天呢就是等于今天的活已经在前两天加班给做掉了。 但是加了什么班呢？ 啊、但是大家 要 注意啊， 自己来说说。 对，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啊，他在周六周日加班了，周一依然要去上班。小易、 哎、 啊， 对，没错，就我们就是这么的热爱这个工作， 没错啊。其实咱们刚才还说了啊，就是说小易这工作嘛，其实之前他是去了洛露的六周年， 嗯， 所以咱们今天聊的主题就是六周年啊。咱们上半时段你看也没剩多少时间了，咱们赶紧把这个主要的事儿聊一聊啊， 嗯 啊，说这个六周年，咱们俗话说叫洛露六周年，全称应该怎么说呀、啊？小易，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英雄联盟的六周年的一个庆典活动 啊、嗯， 对。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叫六周年是可以的，没什么问题。 他是会 六年了， 他是会每年都会办吗？ 对，他每年都会办。然后那以再往前的时候，那会儿咱们应该最早的时候，咱们都还上学呢， 固定的是吧？ 对，一般都是它是这样子，因为所谓六周年呢，它是集合了一些赛事的，就是首先它会有的一个是这个英雄联盟，就是咱们这个 LPL 联赛的一个夏季赛的总决赛，会放在这个、 啊、会在这个， 对，会放在周年庆典的这个第一天去完成，这是第一天，因为六周年一共有三天、啊、然后第二天呢是一个叫做冒泡赛，就是说他主要是要争取一个叫做这个英雄联盟世界总决赛的一个名额、 哦、 那么那这个像我们 LPL 赛区呢一共能够进世界总决赛的有三个战队名额，那第一天的时候这个冠亚军之争呢就决出了两个名额、 嗯、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名额，然后呢就通过第二天的一个冒泡赛，然后还有这个第三天就冒泡赛的最后阶段、嗯、然后最后赢的这个种子队也就是这个三号种子、 哦、嗯 啊，然后进入到马上接下来在这个九月底 世界这种 啊开始的这个世界赛，而且今年世界赛不是在中国嘛？ 哦， 然后几个城市的一 个，不是就一天，是一个系列的。 对，它是一个系列的一个赛事。 嗯、 然后，但是它第三天呢，最主要的，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如果关注的话，应该也会知道，就是这个今年有很大牌的明星、大咖的明星， 哎、大咖就感兴趣 了， 就是咱们的小易 啊啊，对对对对， 小易 啊，没错啊， 隆重的请出， 对，隆重的请出小易啊，没，说小易、 嗯、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吴亦凡跟周杰伦。但比较可惜的是这一次呢周杰伦他没有到现场 啊，应该由于时间问题 啊，对对对，因为之前的时候包括他在这个宣传期间啊、 嗯、 都是说这个现场是两个明星战队嘛， 嗯 啊，这个比赛叫做无与伦比嘛，无就是吴亦凡，伦就是周杰伦嘛，无与伦比的这么一个比赛、 哦、 对，然后他们俩是两个明星战队啊，然后呢在台上进行一个表演赛的一个 PK 可 以、啊、然后他们俩也会亲自上场是吧袁本丁 啊，没错，对，但是现在呢是这样，就是说虽然说周董呢没有到现场，但是通过场外连线的形式，因为他毕竟是网游嘛、 嗯、 啊，他那个不知道在哪儿，不知道某地的一个小网吧是吧对，然后 联机 对进行了这场比赛， 那很赞，结果谁赢了， 不过先别说结果，我先听听两个人用的是什么英雄、 啊、对， 哎，这个 周董呢用的是 剑圣是吗？我猜 并不是，这个 就是他那 个这 个 很奇怪，每年周董都会啊、其实以前拿剑圣的还比较符合逻辑啊， 哦、对， 对他今年拿了一首 以前的剑圣，我跟你说，真是独自 solo 成大神，四v一偷塔的那种剑圣，你 对五周年的时候，他有非常经典的一幕，就是用剑圣跳舞， 对， 天哪， 一直按一个按动作的一个键，然后一直在那跳舞，然后今年呢，他是也是非常的出奇招啊。用这个盖伦打野，你们见过吗？ 没见过，打的是不是很坎坷呀、哎？ 对，基本上就是打团的时候他都不在啊。然后 队友表示很压力山大。 对对，因为毕竟是一场表演赛嘛，主要以乐趣为主啊。但是这个反正周董的操作呢，大家也都觉得、有点看不懂。 啊、周董 王者之路， 这可能有一点坑，这个我觉得啊。 对、 那吴亦凡呢？ 吴亦凡他倒显示的比较老练，他玩的是一首这个乌鸦。中单、 哎呦，他跟职业选手对中单啊？ 他跟那个应该是，我看他跟米勒， 哦， 对， 还行嘛。 解说他跟米勒 对， 然后，而且线上还把米勒单杀了一次，他打的还不错，他基本上他是他们队的那个可以说 carry 点吧。 啊，他打的还不错呀！ 啊，他打的还不错。然后之前那个不是传说他在某段这个不该被曝光出来的视频当中语音了一下，就是这个有、 哦、 哎对，语音了他自己的英雄联盟水准嘛。但是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啊，然后说自己是这个钻石段位嘛。啊，不过确实看着操作应该是没问题 的。这个小 易 的这个职业敏锐度还可以的，在那段录音中你还能听到他游戏的段位。 哎，对对对对对，我的关注点只有游戏。 你的关注点只有游戏，对对对，我们是非常纯洁的。 我们都是单纯的人啊。 哎、 这很多人像说小易说帅哥又来了啊。 哎，谢谢、嗯。 小易最近是确实帅了不少，要不我怎么说生活的这个工作的压力没有压垮他呢？你看， 没有。 又有一个幸福的工作， 再给你们贴贴小易 的 特写吧。 哎。 对。那小易，那这次两方战队，就像刚才李可说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哎，结果呢？你们猜一下。 我猜应该是吴亦凡那边赢了， 对， 因为盖伦不参团啊。 那其实并没有 啊。 对，其实是这个周杰伦战队赢了， 因为周杰伦战队另外四个是职业选手、是吧？ 啊，没有，他主要是另外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五五开 啊。 然后呢，关键是他们选了一个这个后期阵容，就五五开用的是大嘴。 哦，那很变态的那种、 哎。对，到后面之后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四保一的打法，就是四保一，就是另外四个人就保着一个大嘴，然后大嘴伤害起来之后呢，就一直张着嘴狂喷就行了嘛。 然后他们四个选的什么呀？就是那种保的英雄是吗？ 我想想，有一个露露，辅助是 露 露， 我就猜到要仙灵 啊。对，然后中路是个卡尔玛吧？ 哦， 对，卡尔玛不是也有 加 盾吗？啊、 哎， 加盾。然后上单选的是什么来着？ 上单盖伦打野、 哦，上单选的是个肾。 哦，那简直太 对，全都是这个宝物开的、 哦、 啊。然后 对面呢？ 对面是 吴亦凡中单乌鸦， 对，中单乌鸦，然后上单是一个武器 PDD 打的、 上单武器 啊、 哎、 PDD 打的， 挺狠的呀武器。 对，那个 PDD 在比赛的时候拿了一个四杀。 哦， 对，然后他们都开玩笑说 PDD 是这场比赛最想赢的男人。 哎，那 PDD 就拿武器都没能给这大嘴给 carry 了，后期因为武器起来其实也挺厉害的。 但是你就想后面那个就是对面的这个另外四个英雄全都是这个、 肉宝 的，对，而且你就想有一个盖伦，就是打野都是盖伦，这种是纯肉的，我就觉得这个他们也是有点属于事先商量好的小套路啊。 啊， 对，就反正四个人扛，然后就只要保护好一个就能打，这波团就能赢，就这种状态。 那他们的另外呢？ 另外好，有这个。我看吴亦凡战队的下路啊，对，那个 PG One 就是这个中国有嘻哈里边那个、 怪不得他们能输呢、 PG1、 两个明星一个 PG One 一个吴亦凡，这能赢吗、这个、 然后 PG One 是玩的是一首这个锤石， 玩的怎么样？很坑吧？ 据说是一次都没有勾到人。 对，因为他平常毕竟咱们理解这些明星啊，玩游戏时间少， 他就在玩嘻哈， 对，他在玩嘻哈，可能 感觉你要来一段是吗？ 咱们 一会儿我们的小易啊，可能会给大家来一个这个。 好。然后呢，他们的 C 位是什么呀？ADC 是 ADC 是那个VN 是那个骚男玩的 VN 对 哦。他们打野呢？ 他们的打野。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哎，他们打野是谁？哎，这不 那我觉得其实他们这个能输啊，我个人虽然没看这场比赛，我个人简单分析一下啊，他们这能输，首先肯定是，这个锤石是 PG1 是吧？咱不说别的，就是说这个专业水平可能不抵对面的就是平均水平高。 因为这实话实说嘛，人家、 其实两边水平还真都差不多，因为两边都有解说，然后都有那个就是类似于介于不太会打的那种，就比如说那个对面周杰伦战队还有一个他的一个战队经理 啊、 对，就是相当于明星带他这种。 但是你看这双方的阵容啊，就是韦恩就明显就比较脆，虽然是大后，但是保不住， 对 吧？ 对，而且他们的明显我觉得没有一个实际的这个套路， 对。 而且这么说吧，就是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这个吴亦凡也是非常想 carry 自己的战队的，所以 就其实战术上的相反就比较就比较混乱一点啊。 那下半场再说。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我是徐可， 我是李可，大家周一的晚上快乐呀！希望来这个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快来给我们刷弹幕互动啊！ 没错，那今天来到我们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小易啊，欢迎年轻帅气的帅哥小易。 Hello， 哎，大家看小易怎么样？这个面色好像没有被一周的工作所摧残啊！每次开头我都要 cue 他一下啊，对。然后呢， 下一个就是二维码要贴到这上面， 我也觉得 需要联系的，我们来这个公布一下二维码。 对，哎，咱们其实上半场聊了一下这个周杰伦战队和吴亦凡战队啊，其实咱们刚才简短，因为时间有限嘛，咱们其实简短分析一下，就是其实周杰伦战队这边阵容好，对吧，小易？ 我倒觉得周杰伦战队这边应该还算是就是战术比较 常规是阵容，看这个。 也不能那么说，我觉得如果真要说阵容的话呢，可能还是吴亦凡战队那边的阵容会稍微好一点，因为毕竟你想这个同样的打野位置，周杰伦硬是用这个盖伦去打野， 对，所以我就特好奇吴亦凡那边的打野是谁。其实这场战争他们要想赢过大嘴其实也很容易，你比如说四宝一，你中路是个那个卡尔玛、是伤害可能还行，但下路是个露露，打野又是个盖伦不三团，上路又是个肾。其实说句不好听的，你要前期团对，要是吴亦凡战队打野带起节奏，其实乌鸦要伤害高了之后和武器，武器又是 PD， 对，其实每个位置都是有一定优势， 而且 除了 VN 是 加上锤石， 但是 VN 这么说吧 ，VN 毕竟还是属于也是一个大后期英雄，所以我觉得他们呢，就是阵容上唯一的问题可能就在于不前期也不后期，就是不是特，就是他们五个位置上的英雄呢，没有一个集中爆发的时段。比如说你可能类似于像武器乌鸦，它是属于中期比较厉害，中前期比较猛，但是 VN 呢肯定它是一个后期英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然后至于打野呢，我暂时现在想不起来啊，一会儿想起来再跟大家说。 行 啊，然后这个、 大家问问大家有没有想起来昨天那吴与伦比那个吴亦凡他们战队那打野是谁啊，作为咱们这一节的这有奖竞猜吧。 哎，可以 打野是谁，玩的玩家是谁，和他使用的英雄啊，吴与伦比这个战队吴亦凡战队啊打野的位置。好，继续小易。 哎，然后呢反观周杰伦战队这边呢，其实他的英雄配置的话就真的是很奇怪了，也不能说奇怪，其实只有周杰伦一个点比较奇怪， 出其不意盖伦打野 啊。对，其实只有周杰伦这一个点比较奇怪， 对， 然后其他的话基本上还都是好好打啊。但是其实这么说，就是说话说回来，因为毕竟这个前几天的比赛啊都是那种真的是非常激烈的厮杀，那到最后这一场的时候呢，更多的还是要把这个周年庆的这个庆字给体现出来， 感觉给弄出来。 哎，就所以大家玩的呢都比较的娱乐局，哎，以欢乐为主，以这种表演形式为主啊，大家都其实主要想看看，就包括可能赛后呢有很多粉丝啊也会去这个网络上喷一些说，哎呀原来这些人玩的不好或者什么这之类的，包括这个里面因为有解说嘛，解说呢可能大多数玩家觉得这个解说可能想象中或者说这个预设的时候呢，他们应该是玩得很厉害的， 对 啊，但是可能当中有一些这个细微的操作失误什么的， 然后这些呢都被网友就是 无情的扒上了。 对， 比赛嘛就要有输赢，而且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主要他们这 是 表演， 对，主要是娱乐啊。我觉得其实基本上体现出娱乐的话，这个这个点就到了。我倒觉得没有必要特别。你要看比赛的话，真的可以看前面的那个，应该说就是当天的那个最后一个出现名额的那场比赛，最后一场比赛就是特别惊险刺激。 因为毕竟是世界三号种子的决赛。 哎，对，没错，就是参加世界赛的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三号种子，然后当时是 WE 的 IG 嘛，最后一场比赛，然后 那正好说说谁赢了，说说这战况。 哎， 稍微 最后一个名额呢是这个 WE 赢了。 WE 赢了。对，那 WE 赢的话，他赢得非常的惊险和刺激。对，因为这么说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往 S5 不是往五周年的时候说这个事儿，就是五周年的时候我也在现场，然后当时最后一场比赛是也是 WE， 但是打的对手不是 IG， 打的是 IMAY、然后呢当时呢这个 WE 是一路怎么说呢都顺风顺水，最后一局的时候啊，我就 是 最后一局，因为打最后决胜局了，就是谁赢谁就将成功晋级到这个当年的世界赛。然后IMAY 呢是等于就是用了一个比较怎么说呢非常惊险的一个翻盘的过程，然后赢下了这个 WE。对，这是去年的时候，所以去年 WE 呢其实输的就特别冤枉啊，然后当时他们也是特别保守的，记得当时出装备的时候就每个人出了一个水银腰带。 太保守了。 就整个团战的时候输出乏力，然后再加上艾妹最后一波的时候是那个泰坦直接绕后了一波团啊，然后直接就把这个WE 就是等于一波翻盘了就。然后今年呢这个WE 呢就是属于为了一雪前耻嘛，还是想进修这个世界赛。 是。 然后最后一场的时候，然后中单西野呢用这个卡萨丁，然后直接是类似于复刻了当年这个欧洲有个战队叫 Fnatic， 然后当时他们有一个那个卡萨丁偷家那个视频。 对 啊，那是好早以前的，可能是 S2 的时候的吧。那当时那个是 Xpecky 玩的那个卡萨丁， 记得特别清楚。那会儿是所有团战都打到他们水晶，他们那边团灭了，结果卡萨丁一人偷塔。 对，一人偷塔完了，那个后面就是边上也 有人回防， 有人回防， 但是 打 死 的卡萨 丁 一 直绕，一 直闪，一 直 绕，一直闪，一直绕。然后昨天 WE 应该说就是复制了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卡萨丁直接把家给偷完了， 真的。 对，一模就是也不能说一模一样吧。但是就是说整个这个 一人把家偷了， 这个对比较像，比较接近于这个感觉。 明白 啊，所以去、就是这个昨天那场比赛应该说是给很多玩家或者说真正是为了感受这个竞技比赛刺激的这个职业状态的这么一种感觉的玩家，给他们一种就是特别精彩的一场比赛。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特别想问问大家说一会儿，就有没有人知道无与伦比啊吴亦凡战队那边打野是谁？ 这个还在纠结。 搜一下，搜一下， 能不能知道打野是谁？大家啊，对。然后没事，小易你先那个什么搜着。那其实六周年来讲，其实这个庆字儿这几天连续的活动，它除了有比赛之外，还有一些什么？ 还有一些，比如第一天的时候，它有这个发布会，然后发布的主要是关于这个未来 LPL 的一个这个叫做地区化，就是说原来呢不是所有这些这个职业战队都在上海嘛？ 对， 都在上海，然后比赛呢也在上海打，联赛也在上海打，基地也都在上海。然后后来呢，就是其实这个是之前就有了这么一个安排，但是现在呢，应该说基本上落实了，就是分别有三支战队，去到这个其他的三个城市，一个在杭州，好像我看应该是这个，那个，然后还有一个是去成都，有一个去重庆，对，然后这三个哪个是去？好像那个 OMG 应该是去成都了，然后。还应该是一个对 Snake 好像是去重庆了吧，然后还有一个去这个杭州了，对，然后就相当于有了一个主客场这样一个划分就像是越来越像这个传统体育靠拢的性质 对对对 对。但其实他们这些战队基本上还都是原来跟这个当地有一定渊源的，你比如说就是 OMG 吧 ，OMG 他这个俱乐部成立就是在成都成立的 当然我觉得去四川和成都那个队伍应该这个成绩不会太好，因为肚子会很疼吧，每天就是肚子辣辣的你知道吗，每天吃完饭之后肚子很辣，然后就比不好， 应该会很爽吧。 没有，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以后这个去没有，你就从我们这种从业人员的角度考虑对吧看一场比赛还可以顺便去 一 趟成都这又可以玩 一圈，不要拉仇恨了小姨 说到这儿我们又想起了那首歌，在成都走一走，呜哇呜， 是这么唱的吗？ 呜哇呜， 行，好吧， 就是这么唱，就是这么唱的， 漂亮， 对对对对，很多人说开学了，对，是开学了，但是开学了不影响咱们六周年嘛，是吧？六周年就是在开学前弄的，是吧？ 对，因为但是好像今年那个不是9月1号开学啊，就是今天才开学是吧？还是有的学校9月1号 开学？每个情况不一样， 那就是相当于 9月1 啊、嗯。那其实应该也算是开学之后了 啊、嗯。 开学了，大家都是累呀、啊，玩不了游戏了。 大家都是累，玩不了游戏了。不知道大家这个这英雄练怎么样？那在那儿除了一些小艺、 嗯， 除了一些他的发布会，还有一些什么设置吗？比如周边产品有没有？ 有、这 个、 有 的现场啊。 其实每年会有一个特别大家都会关注到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他每年会送这个全英雄全皮肤的账号 啊，真的、啊 哦、不是让送账号，就是直接送这个奖，然后你把你账号给他，就直接就让你的账号变成全英雄全皮肤。然后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每天送一个，然后可能最后一天的时候会多送几个。 那怎么赢这个福利呢？ 对、啊， 他就是你现场不是买票了吗？ 嗯， 然后买票之后呢，就是有座位号嘛，然后他就现场直接抽了座位号， 嗯哦、抽那个。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特别的嗨，就是因为他是 中奖的人什么反应，跟中了500万似的吧。 哎，真的有人会卖这个号啊，但是是四姐说就是有人会卖这个号、 哦、那肯定。哎，咱姑且这么说，他所说的全皮肤是包括所有年限定的吗？ 所有限定的 龙年限定全有、 啊、龙虾就有啊， 是永久拥有还是 永久拥有全都有。所以 你知道洛撸一款龙族限定的龙虾就是10000加，光一款皮肤， 对，一个皮肤就是那么贵。 它要是全皮肤全英雄，这一个号价值应该在100万人民币以上 啊。那没不一定，反正它是这样的，就是有这种，这确实是历年有往外那个自己就是说 卖这个。 对，因为确实这个价值含量比较高嘛。 对， 嗯。 然后我听说过的这个就是全英全皮肤卖的最高的应该是差不多在15万左右、 啊、那今年中的这几个人现场感觉怎么样？他们表情 就 疯了吧， 就特别嗨。这而且是这样，因为他是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体育场馆它不是分区、 嗯、 分排然后分座，它是一个一个往上、 哦、所以他就一点一点 的发的时候，然后整个比如说到哪个区的时候，那一区的人都巨嗨、 哎、 然后就哎对，然后落到那一排的时候，然后就全体育场就听那一排的人跟着喊、 嗯、 啊，然后最后再落到 最后那号只有那一个人，然后其他那些人、嗯、 那人会不会走不出去这个体育场？ 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 嗯、 全英雄这都可以理解。 嗯， 全皮肤这真的很拉仇恨， 真的就是全 每一款英雄所有皮肤它都有， 对， 我而且限定的它全有， 对， 好羡慕。 不是这什么时候还有这种周年庆？你跟我说一声， 明年这 票价多少钱、啊？ 现场对，现场是有多少人？ 现场是188到888。票价 哦，那还可以啊。 啊 那 现场 抽他那个区是分那个贵宾吗？还是 不分，他全区抽， 啊 全区抽，对，全区抽。 那还挺刺激的 哎。对， 这回有多少人啊？大概这次总共？ 你是说什么？看进去看比赛？ 对对对，就总共买票。 他就在那个五棵松嘛， 啊， 五棵松。然后他那个场馆应该能容纳几万人吧？然后差不多第一天的时候应该是第一天人不多，然后第二天就正常，然后第三天因为真的是其实还是看明星的要大于看比赛的人数，就是咱们这个是、 嗯、 理性的去说这个事儿哈。 也就是说，几万人抽一个人， 嗯， 我算一算啊，几万人抽一个人，1/1000，啊，这个比小客车摇号还要难啊。 那我还是更想先摇个号 啊。但是这个难 啊，对， 1/10000是抽这个难、啊、 然后还有就是会发一些这个周年庆的一些手办 啊、 嗯、 啊，这个周边产品。然后像今年的话主要是一个那个就是之前那叫什么来着，就是五个那个应该是美少女战士系列的那个吧。 是美少女吗？ 这有点忘了，就是五个那叫什么来着，就是有里面有拉克斯有波比，然后就那一套，就是五个那个皮肤的那个手、 啊、 那个手办一套的五个、 啊、 对， 那也挺有纪念意义的。哎、嗯、那我想问小一，每年他的这个时间都是固定的吗？ 基本上会根据当年的那个就是夏季赛总决赛的时间然后去安排、 嗯、 然后去年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 哦、 对，然后他只不过每年地方会不一样，去年是在广州，对，然后前年好像是在上海吧， 嗯， 还是在第一年的时候好像也是上海，然后今年就是在北京了。 啊、 嗯，哎，小叶，你说你参加了这么多年的这周年庆，你给咱大概总结总结，就是你参加的这几届周年庆每年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的不一样？你感觉？ 我觉得每年没什么变化呀，我就从来没有抽到过那个全英雄全皮肤， 这不太可能。 每年都有 摇号都难， 类似于的福利哈、 啊。对。 那你觉得今年最大的亮点或者是不同？ 应该说，就是客观分析这个事儿吧。明星的量这个量级是越来越大了，因为比如说像去年的话呢，请的是这个周杰伦， 嗯， 和这个。还有一个这个韩国的一个组合、 嗯、 对，然后再往之前的话应该就是只有周杰伦 啊，因为大概是在2014-2015年的时候嘛，周杰伦是直接就是被就是所谓被官方选为了一个叫明星召唤师， 对， 然后他不是还给英雄联盟写了一首歌嘛，就叫英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不是还被人吐槽吗，就是那个用了那个蔡依林的那个旋转跳跃我闭着眼那个、oh. 那个歌词对，然后今年的话呢就明显能感受到就是明星的量级上面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升级，就吴亦凡这种当红小鲜肉，然后再加上 真的去到现场， 对，真的去到现场，然后携这个吴亦凡就是那个中友嘻哈战队的那个、应该可以说是冠军了吧， 他有现场 solo一段吗？没有没有没有，对、 哦、 但是就人家只是认真去玩游戏的对，但是他赛后有采访，然后呢就是也有大概的展示，就是说自己的那个名字嘛，什么德拉大什么、 哦、 什么我 PG1 什么万磁王什么，就那个东西、 嗯、 对，然后应该说明星的量级很大啊、 嗯、 然后还有呢就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个赛事的舞美灯光效果变得更好了，这个其实是每一年的赛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从联赛然后到这个周年庆典活动，然后再到像世界赛、 嗯、 它都是在升级，因为确实这个游戏只要就是过一年它的这个盈利就会越多，然后它愿意往里面去投入的肯定就更多一些，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然后还有的话那其实、 哎、我插一嘴 啊 小易，就是他这个活动大概是多少钱，你大概了解吗，就是承办他这活动的话他大概花费了多少钱， 这个我还真没算过，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哦、咱们其实可以算一算，比如说光这个周董跟吴亦凡的吴亦凡的这个通告费，对啊，你就算就是我觉得得个几千万吧、 嗯、 啊，然后呢你再算算这个现场场，就是这个 这 场 子 啊 场 子租场地的，他是在那个五棵松嘛，我那个华西 Live 那块啊，那这场子比如用三天，他不止三天吧，你第一天得先搭建 吧。 啊，你肯定，我觉得也是不少钱的，然后再加上现场所有的这个灯光、舞美 啊， 布置人员什么的。我觉得这个 那得九位数了，怎么这么一说？ 我 感觉 啊，我觉得应该要上亿了，感觉就主要是我觉得主要应该贵在明星上吧，啊。 嗯， 然后应该是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收不回来这个 对，我觉得 他更多的还是 更多的作为宣传了， 哎，一个宣传一个玩家回馈吧，也算是能够就是说现场看到这么多明星，然后大家一起体验在这样一个这个游戏的气氛当中， 是 啊， 嗯，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还是这个舞台和他的这个明星阵容， 对 对， 嗯， 很多人都说来了来了，好，我们这节目也快结束了，你来了啊，不错不错不错，挺好，也是 主要大家都这个在写作业吧。 对，那你觉得啊，小叶，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你觉得说这个洛洛，因为咱们也不得不客观的说，他自家东家又出来一个这个王者农药，你觉得在王者农药的影响下，英雄联盟未来的一个趋势，或者说他在盛况有没有大概提到这么一个？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王者农药吧，就是实话实说，英雄联盟呢，从我开始就是进入这个游戏行业之后，它的量基本上一直从就是我们从后台数据来看，是处在一个龙头，但是呢持续下滑的状态。那么这个也非常好理解，就相当于曾经的像这个DOTA 呀，像这个以前的这个啊、对，就是因为他玩的一波人啊，他就是那一波人，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假设说这个咱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是每天在宿舍里面玩的最多的就是英雄联盟， 对， 那随着咱们这个工作毕业工作啊忙起来，那么逐渐的慢慢这一波这个最忠实的玩家其实是会流失的， 对， 而新的玩家呢他不一定还会选择，对，他会有新出的一些游戏，他时时刻刻游戏市场更新迭代是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这么说吧，就是说英雄联盟呢应该说已经做到了很多游戏没有做到的东西，就是它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它能够有这样一个影响力。那么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刚刚许可说的王者农药是吧，然后或者说是这个我们现在特别火特别流行的这个绝地求生， 对， 那么其实这些游戏之后的这个能够有这个爆火的原因，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觉得是要得益于这个英雄联盟的火爆的。那同样其实也可以说英雄联盟也得益于 DOTA， 然后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慢慢的再往前去讲去延伸，就是一款游戏它总有一个到达自己终点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这么说嘛，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前最火的游戏是什么，那一定是魔兽， 对， 魔兽火了10年，那么魔兽经不经典，很经典，魔兽好不好玩，如果你把就是那80后叫回来来一起来聊的话，那一定是一个挥之不就是一定是一个 挥之不去的记忆、 对 我 非常难忘的 一个记忆， 对， 很难忘的，很难忘、 啊、所以说那你说英雄联盟，我个人感觉就是可能这个游戏的生命也许10年，当然也许它可以更长，我们不希望它很短， 是， 但是也许它可能就是符合规律的话可能也就是10年，那它现在应该说已经走到了一个快要 这个到一个符合发展规律的这么一个时期了。对，就我们不能说它不好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它确实已经在这个阶段了。那后面呢，后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这个王者荣耀的一个火爆的程度。那其实大家都知道王者荣耀的核心玩法其实跟英雄联盟是很像的。 对， 那我们不能说它，我们不能说它抄袭，但是它就是很像。 对 对，然后呢，那如果再往前，就是再往后说的话，比如像现在咱们每天节目里都会说的这个吃鸡、绝地求生、大逃杀，这它也是属于一个竞技类体验。 对 对，只不过它的这个竞技呢，从原来的一个玩法上的竞技，上升到了一种就是我觉得更像是一个人性心理的竞技。 对， 那这个时候它就玩，这又不又更进一步又不一样了。那所以这每、我觉得每一款游戏它都会有一个 自己的 当下当对、当自己的点，它会有一些当下的人群会去喜欢，而当这些人群慢慢的去脱，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脱离游戏之后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游戏的生命周期也就到了。 所以就像每个事物发展都会有一个这个不同的阶段，它可能就是一个更新迭代，也可以说就是游戏行业的这种新陈代谢哈。 对， 它完成了它这个阶段的使命，但是并不能说它就没有意义了，它依然是在我们这个游戏的走在这个路上的一个必要经历的感觉。 魔兽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是吧？ 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没有魔兽启发，大家就不会认知到副本， 对， 大家就不会认知到很多东西。就是说，一个游戏给它一个事物的发展，都给它未来这个事物奠定了基础，就跟我们现在的汽车，对。跟原来的蒸汽时代是离不开关系的，几次工业革命啊。 那么就非常期待未来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游戏呢？ 未来会出现什么样游戏？行，那咱们在节目的最后啊，来每个人还是老惯例说一说咱们这个吃鸡吧。 啊，好好好，吃，我吃还不行吗？ 对，咱们就说这款游戏简称叫《绝地求生》，好不好？ 啊， 咱们就说《绝地求生》这款游戏啊。 吃鸡小套路的分享， 对对对， 是吧？ 小套路的分享，那先从谁来呢？ 咱们这样吧，我觉得可儿就你叫的最欢，我感觉你最近应该又研究出了什么新套路，要不你先说。 先来套路一下吧。 对，其实我研究一些小套路啊，就是我最近研究啊，一定要降大城市，真的是要降大城市，但是降大城市你就逮着边降，不要降到大城市的中间去。对，你就逮着，就比如说大城市不这么一长条嘛，咱比如说 P 市这么一条吧，你就降到它头或者尾或者上或者下，反正你找一个点，这样呢，然后呢，我个人建议你搜不要贪，搜四座房子左右。不要把整个很多人很贪，你知道吗？整个市都要搜了，就是要跟别人钢枪叠血下去。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不明智，除非你有100%的把握。 哎，我觉得像咱们平时应该是玩亚服玩的比较多，还是这个怎么说呢 ？LYB 是比较多的。啊，我什么都没有说， 隐晦了。 因为说实话，你真刚不过别人。 对， 别人在房间里阴底的时候，你真的是躲不过来。 对，但你要是看一些美服的那个视频集锦啊，那真的是有那种就是枪法很准，然后刚起来很猛，而且很有战术套路的那种。 我们最近都爱玩东南亚。 对对，跟现在一般都玩亚服嘛。 对，然后呢，我觉得降到这个大城市周边之后，然后怎么样，你搜大概两三栋房，武器不用太好，有 M4 或者 AK 即可，或者 SKS， 反正那些武器吧，有一把就行，咱别是喷子就行，微冲其实也行。这个时候其实就涉及到了跑圈，因为一般你搜三四栋房也就刷圈了嘛，如果圈在你这里边，你可以选择慢慢往旁边扩，就是你可以选择往这大城市，但是我仍然不建议你把这一个市都给搜完了啊！你慢慢扩，扩完之后，我建议你再等待，你把你这屋门关上。 我觉得一定要 等， 要不然出去很有可能就变邮递员了。 对，你出去100%变邮递员。对，因为然后呢，等待之后呢，这当然这分两种啊，圈刷你这之中你就等待，圈要不刷，我建议赶紧找车，移动找车跑圈是最靠谱的。我个人觉得，虽然声音很大，容易被人看见。容易被人击中，但是说实话，比你跑在路上人直接干你肉身还是要保险一点，你有辆车还是保险一点。 我前两天玩的时候听一朋友说，好像现在那个有一种挂啊，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是不是真的啊，就是他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是当天晚上连续两次在开车的时候被人爆头。 我也开车的时候被人爆过一次头，你要这么说还真是。 对，他就是因为 他们说有人体什么描边 啊，反正就是现在这个事儿不好说啊，就是我们只是从玩家体验的角度上来说怀疑啊，对，因为毕竟正常的游戏它都会有这个反外挂机制嘛，啊，我们肯定还是更愿意相信就是他是确实有很厉害的选手 啊，这就不多说了吧， 哎 呀啊。然后我觉得呢就是这样，然后跑圈呢，我个人建议一定要跑到毒圈的边缘，这个太精髓了，边缘时候趴下来。不要擅自通，然后一刷新圈，我建议不要等，你立马进新圈。如果你要等，99%你是死。 我觉得除了到后期的时候，就是那种真的是毒性很强的时候，前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还是之前那个，我记得是最开始是那个大老师说的吧，啊，就是一开始先不用着急进去，尤其是你药多的情况下 啊，哎，我现在跟大老师不一样，我个人觉得就是刷咱当然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了啊。 前两个就算了，但是除了前两个往后，任何一个圈刷了之后要马上进到边缘。因为我觉得这样，一定要马上。如果刷新圈，马上你要过去。如果确定你周围没人， 绝佳的地点， 你先等一等。如果你周围有枪声，你先不动，刷新圈，你一定要憋到最后，因为会有人先动。但是如果要没人，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进去，因为这样你有两方面可能：一，你能伏击到后来跑圈的人，他们就处于非常被动的一个形式；二，一个你先进，先找好地儿，比你最后走进去，你虽然要多，但是说实话，咱现在枪法我也不知道是叠血大家练出来还是怎么样，真的很强，没有你吃药的机会。一般都是你必须把这个人杀死才有吃药的机会。如果你跟他在拼枪的同时吃药，基本你就是等死。所以我个人套路是这样啊。不知道小易呢？ 我呀，我这个我把所有的套路汇聚成了一个 rap， 一首诗。 真的一个 rap， 一段 rap， 没错。 那最后需要什么摇滚的音乐吗？ 有。 好，就这样。 自己走起来了。好， 我这个一旦 rap 起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打这个 B-box 了。 那我们现学现卖一下。 对， 学会来 B-box 一下，好吧？ 好，你来吧。 一二三，走你。最讨厌一开一局就落地，你们行不行？ 你这音乐你得跟着他说话走啊。来来来， 是快了还是慢了？ 这样来，我觉得我们这个短期之内可能很难配合上。 你先开始，我们俩 Q 进去好不 好？ 好 好，可以可以。 三二一，走。 最讨厌一开一局就落地成盒，水城和学校究竟哪里降落？幻想 98K 却只有平底锅，缩圈跑路总会遇到伏地魔。哦，我好怕怕，到底该怎么做？俯身跳窗，小心幻影坦克，莽夫猥琐，套路实在太多。不管你是玩家还是主播，小易祝大家成为吃鸡的常客。 哇， 可以 可以啊！你是我觉得主持界的 PJ One 啊，是不是？有， 对，你真是主持界 PJ One 啊！哎，你还有这么一绝活， 小 PJ。 对啊，你提前应该跟我们预了。 我大家都说我是这个喊麦型的， 那也 那也挺溜的，那也蛮溜的。 不知道大家听的怎么样啊？反正我觉得还可以啊。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李可，你有没有什么小套路要分享 啊？对，我觉得到这儿已经完美收场了。我的套路啊，其实就是不要乱刚，然后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把圈刷好。其实我觉得每次刷那圈有规律，当你看 到 第一个圈的时候， 他就是 LYB 的。不要一刚。 没有，为什么我觉得他是邮递员那个类型的？ LDY 是吗？ 他基本啊，就是别人 不要遇人，遇人就 他都死了，都不知道那人在哪儿。 对， 就别人在他旁边刚，他都看不见。 就是除非我先看到这个人，只要是我被别人先看见，我就必变快递。就是这样的，就是不要让人。所以我就是那种刷了圈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刷圈还是挺有规律的。就当知道第一个圈之后，我大概能分辨它下一个圈往哪画。然后呢，我就会找一个这种复杂地形的，我喜欢去那小山坡上，我不喜欢在楼里，因为我总觉得在楼里会别人开门或什么，我就会很慌张。但在小山坡上，我看看后面，看看前面，就会觉得有一种俯视群雄的感觉。 视野很好啊。 对，所以我建议就是刷了圈之后，找一个圈边这种复杂地形的来猫着。 OK， 然后偷别人。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由时间关系也差不多到了尾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小易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啊，辛苦小易， 谢谢。 然后呢，另外呢，您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哔哩哔哩右上角的这个关注我们一波，这样我们每天开视频直播，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消息了啊。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还是与您不见不散，请您继续锁定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也是非常好听的节目。 好的，祝大家天天愉快，能不变邮递员而天天吃鸡。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许可。 我是李可，拜拜。 好，感谢小易，拜拜， 拜拜。中の私の存在はまだまだ大きくないことも分かってるけれど、今この同じ瞬間共有してる時間、地も積もれば大和なでしこ、略して地に積も大和なでこ。クラクラリクラクラル、あなたを見上げたらそれだけで眩しすぎて。クラクラルクラクラリ、あなたを思っているそれだけで溶けてしまう。神様あり。 で10円カップ